在这里，一座八米巨型风车和满布风车的进入式舞台，将带你感受从二 D 到三 D 贯穿的风车世界。 FM 九六九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粮万科半岛广场的负责人王若听。店庆期间呢，我正好赶上我们3周年嘛，我们在中庭做了一个很大的这种风车造型的这种美陈装置，然后整个半岛广场打造成了一片风车的海洋。正常的一些店庆活动不说，我们还有一些抖音网红，然后电影发布会，还有一些音乐节。 中粮万科半岛广场其实不仅仅是一个购物中心，对于周边居民来说，它是一个功能齐全的城市生活配套服务的中心点，为身处半岛广场的顾客提供美好的消费生活体验。 V Life。 V 就是当然是万科的缩写哈 ，VANKE， 然后 Life 就是生活。我们当时做了一版调研，你们真的希望购物中心里面有什么？大家是畅所欲言哈，有什么？我希望有修鞋的，我希望有补衣服的啊，我希望有卖花的，我希望有装修的。我们真的希望能为周边的居民们提供他们真正的日常所需。V Life 这个意思就是从此而诞生的。我们拿出了最黄金的位置，一个一层的入口，去把这些真的作为朝阳地区顾客所需要的这些东西全部集合在了一块儿，给到他们最便利的，我们放在门口，大家一进来可以享受到所有的服务。最近大家需要有其他的业态，我们再继续往里面去招。 这里是九六九假日航班，我是亚威。今天九六九将全程参与到中粮万科半岛广场的3周年店庆活动中。你不仅可以在五一当天在现场偶遇九六九主播，还可以免费参与九六九致敬经典演唱会，以爱的名义一同重温岁月中的温情。凡九六九听众现场参与活动，还有免费饮品和神秘的伴手礼。更多活动详情，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五一假期来中粮万科半岛广场与九六九邂逅吧。 救护车哇哇的赶到，我当街晕倒，好把你吓一跳。摇摇翘翘，橘子味道，爱情上头上糖该吐掉。你喜欢东高西高高，我把你修掉，你没什么大不了。忘记你比爱你还。救护车哇哇的赶到，我当街晕倒，好把你吓一跳。摇摇翘翘，橘子味道，爱情上头上糖该吐掉。你喜欢东高西高高，我把你修掉，你没什么大不了。忘记你比爱你还容易，既然爱没有别离，我不想再吵来吵去。算我倒霉总可以，失去你比留你还容易，虽然说比较 lonely， 我可以找找口香糖，回到的街上随心所欲地去流浪。我爱你我想你，眼睁睁看你消失，我却更不想算我倒霉总可以，失去你比留你还

些飘雨的日子，深深地把你想起。 我的心是六月的晴，里里下着细雨， 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最后一次想你， 因为明天我将成为别人的新娘， 让我最后一次想你。 我的思念是不可触摸的决堤的海， 为什么总在那些飘雨的日子，深深地把你想起？ 为悲欢哀怨道作弊，舍不得摧残俗世，躲不开千般的恩惠，找不到色相代替，参一生参不透这条难题，跟风吻雨中。

明星钟情九六九， 钟情九六九， 此刻我是主打。 这个时候记得再说一次我爱你，让你的情人感受到你浓浓的爱意。我是华仔刘德华，我爱你。 I miss Y.O.U. 先破解技术 Kiki 一秒给你我的电子情书，想着你的我是幸福。 I don't know where 你在我的 hard disk 里住，有困难进一步献出我的真心企图。 MP3 是我给你每天惊喜礼物，就算赛车也不认输。忘记网路是我们恋爱的咖啡屋，爱你就打 I love you， 想你就敲 I miss you， 我的邮件满满都是你的节目。我最爱和你 ICQ 聊到日出，陷入让别人好嫉妒。电话里说 I love you， 不见你会 I miss you my baby， 想你的我好失踪，那手机的屏幕断了路，无法收复，就只能挡在那里一个人在哭，像一个废物。我只能一直望着冰冷荧幕，多希望现在的你收到我祝福。 I miss you， 我正在等着你回复。爱你就打 I love you， 想你就敲 I miss you，我的邮件满满都是你的节目。我最爱和你 ICQ 聊到日出，两个人沾满羡慕让别人好嫉妒。流话你说 I love you， 不见你会 I miss you my baby， 想你的我好失踪，那手机的病毒断了路，无法收复，就只能挡在那里一个人在哭，像一个废物，废物，一个废物。

我希望你能过得简单从容，累的时候就停下来休息，不开心时能得到最欣慰的拥抱，想诉说时能有最安静的倾听。经典九六九，我是英奇，希望你是坚强也是开朗的，希望你是恒久忍耐也是通透豁然的，希望你能过上自己满意的无需被人认可的理想生活。

惊奇的路人，眼睛按下快门，花香让我兴奋。我好想对着天空大喊一声，你是我的所有。 孩子盲目，语重心长，伪装平时。